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结束，近日公布了提名名单。其中《人民的名义》《那年花开月正圆》《小别离》《我的前半生》等48部作品入围本届飞天奖。值得注意的是，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热播剧，虽然收视和点击率非常高，口碑也不错，但是没有一部入围。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出提名作品51个，《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朗读者》第一季、《辉煌中国》等70部作品将角逐星光奖。今年的星光奖入围作品文化类节目比较突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首部大剧场新戏儿童剧《月亮草》近日建组，这部剧将以一棵月亮草为线索，运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不能贪图享益，不劳而获，要勤劳善良，靠自己的双手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这部剧将于7月7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是世界古典音乐界著名的音乐节之一，在它成立25周年之际，今晚驻节乐团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将登上北京音乐厅的舞台。华裔钢琴家李卓宇、00后小提琴家丹尼尔·罗佐科维奇将共同登台。舞台剧《水面之下》今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在2013年首演时就以它的抒情和黑色幽默而备受欢迎。本剧讲述了90年代一个东北小镇的故事，全剧年代感十足，70后、80后看了会觉得很亲切。王瑶卿再传弟子青年京剧演员王小丽个人专场将于4月6号到8号登台梅兰芳大剧院，请听报道。 王小丽是从王瑶卿大师的亲传弟子、著名京剧教育家谢瑞清教授。个人专场的3场大戏各有侧重。王小丽介绍说， 全部破洪舟是我向师父谢瑞清先生学习的，我师父首排首演的，师父也融合了好多王门艺术的特点。第二天呢，我给大家演出的是我们王门的代表作13妹。第三天呢，我演出的是三打桃三春。这个戏呢是在2009年荣获了咱们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大奖，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玉珍老师、罗常德老师的代表作。当年呢，也是在池金生导演的直排下，然后呢，这出戏的作曲是陆松龄老师，剧作呢是吴祖光先生，包括王老师和罗老师他们都浸入了汗水，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我呢，作为京剧院的青年演员，有这个责任把它继承下来。我就希望大家，也欢迎大家观看我的汇报，学习成果。你们呢也来检验我，多给我提宝贵意见。 有老艺术家的把关，还有众多王小丽的同事助阵演出。北京京剧院一团团长王蓉蓉介绍说， 王小丽呢在舞台呢已经工作10几年了。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她很刻苦啊，她比较敬业啊，对自己还是一直来这么多年吧，还是严格要求自己。她有想法，她对京剧艺术是酷爱的。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扩散条件比昨天呢有所改善，能见度好转，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在7公里以上，天气对交通出行比较有利。气温方面呢，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冷了，今天上午的气温呢上升速度不快，与昨天相比是有所下降，但是天气依然是比较暖和的。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据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一块进家里边，咱们来聊聊家的事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到住在876，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家里边的事儿啊。今天这个呢咱们可能要总结一下。因为都知道刚刚有一大日子过去了。 3月8号。 不是。3月18号。这么重要的人的生日你都记不住呢。 后来呢？ 后来黑爆了。 啊真的 啊，整个那个大 party 哇，来的人巨多。 真的 现在已经就是人家是生日大派对嘛，整个派对 over 了之后，结束了之后啊，happy ending 了之后，现在是就该他们忙了。 那当然了， 他们开始就服务了，据说哈，现在同时在北京同时开工的300多家一块开始装了， 啊，天哪，那还不得给底下的工长累死了。 哦，那他们很辛苦但也很高兴啊。 啊，那是那是。 是不是那是多干活多挣钱呢？ 是的是的。 高兴啊，这兜里腰包啪啪啪从现在又开始变得鼓鼓的了。 那今年能在春节前提前放假了。 春节前还得再忙呢。 哦， 人家忙一年。 第二波。 是人过年都不回去。 真的。 那不用再说吧啊。好，来咱先进入今天啊，今天咱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我们说的过生日就是他过生日。 他们 家过生日。对，他们家过生日啊。还有一位，这是整个 party 的负责人。整个负责这个吹个气球啊，负责你看这个弄点什么效果呀， 易拉宝啊。 对，都是他负责的。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傅媛媛。欢迎媛媛。 大家下午好。 先简单的先跟我们汇报一下呗，刚才小胖说的那些属实吗？ 说实话属实，他说的基本上没怎么夸张。 啊，可嗨了，大家玩的都还高兴吗？ 大家是都玩高兴了，把我们累劈了。 床垫什么的都送完了是吧？ 这差不多，基本上 啊，还有啊？不是你确定吗？还有啊？ 还有吗？ 没事没事，因为刚才小胖已经说了，咱们今天应该是一个总结的时候， 对 对 对，对 吧？ 对。 那二位谁起头总结一下？ 我来总结一下吧。我来总结，因为那个每年的三月份其实都是应该算是我们这个行业装修建材行业的一个旺季，因为很多客户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啊来订装修公司，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价格往往是这一年里面最优惠的，同时呢它的气候也非常适合开工啊，像刚才小胖介绍的，我们全包园在三月份一个月内 新增加了300多个新开工工地，这只是截止到我们上节目之前。那在上节目的过程中，其实陆陆续续还会有工地在增加，在开工，所以确实是非常非常繁忙。那在这里呢，其实也想借着上节目的这个机会，向广大的客户朋友们表示一下感谢。那正是因为大家对我们全包园的信任，所以在今年的3月份我们能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那我想呢，这个事儿如果简单总结一下，其实也是源于目前啊大家对于整装这种装修方式的一个热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装修经历了几个阶段啊，最初的这种装修其实就是找一家那会儿可能还没有装饰公司，比如说1997年、1998年那时候装修刚刚起步，可能就是找个那个 包工头， 对，把家里面这个装修的活揽过去，然后呢水电木瓦油这些工种做完以后，基本上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家里边暖气我要包暖气罩，然后进门我要做个玄关柜，做个组合柜，然后那个卧室我要打个大衣柜啊，基本上是这种状态。然后呢装修又经历到第二阶段，就是这个时候装修公司已经比较正规了，然后呢游击队的活越来越少，这个时候找一家装修公司啊，把家里的基本上是轻工辅料给包了。然后主材，像我所说的主材是什么呢？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等等这些主材类产品，自己在外面买，这是第二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个客户朋友们就发现，哎呦，太累了，出去买这些产品，一去建材市场，瓷砖好几十个品牌，地板好几十个品牌，然后橱柜十几二十个品牌，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么多类型我怎么选呢？好，那么针对这个阶段我们有一个大数据分析，就基本上那个我们的客户朋友把这些产品全看完呀，光路程要跑1300多公里，和上百个人打交道啊，这个打交道其实就是和他的销售在谈价格，然后大概要签一大摞合同啊。 不光是这个，就是我记得当初我装修的时候，就是你不光得跑，你不光得跟人家验收，然后送货，同时光开的收据和发票都一摞一摞的， 一摞一摞的，确实确实非常繁琐。最后自己钱花在哪儿了？哪个花多了，哪个花少了，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那我买的这砖到底好不好呢？洁具好不好呢？地板好不好呢？也不知道啊。因为基本上装修一套房子啊，差不多要住8到10年才会再进行一次装修翻新。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建材类的产品早就更新换代好多轮了。那其实装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高货值非常低频次的这么一个消费品，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会，根本不会关注到这些产品发生了哪些变化，又出来了哪些新品牌，哪些品牌逐渐没落了啊，他都不知道啊。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有非常专业的这样的团队来为我们的消费者把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装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整装。整装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比如像全包园，我们其实就是一家标准的整装公司，因为我们把这个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部整合在一起，在北京有一个1万平米的展厅，然后呢，消费者到我这儿基本上一站就可以把装修的事情全搞定了啊。刚才说那个自己去买这些材料要跑1000多公里啊，那其实您来全包园的距离，我相信咱北京的听众朋友远一点的可能也就是20-30公里、30-40公里，往返不到100公里，这些事儿就全解决了啊。那打交道的这个有多少人打交道呢？把我们后端服务人员都算上啊，和您打交道的人员可能也不会超过10个人啊，基本上就把您家装修的这个过程就全部都负责了，或者说句大白话，把您家装修就全包圆了。从像刚才我说的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窗帘，然后在店庆期间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赠送活动，待会儿圆圆可以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觉得这样装修下来确实确实非常便利，非常的节省时间。因为现在大家实际上在北京的那个各方面的时间成本也会非常高， 比如堵车，啊，比如说路途的遥远啊，比如说这个工作的繁忙啊，这些很难，都很难让大家有大块的时间留出来。再像以前那种模式似的，我跑个1000多公里，然后跟上百个人打交道，去选无数我根本说不清楚的品牌，并且背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装修要花多少钱，这个事儿很难确定，因为在原来那种方式下，装修花多少钱呢？不知道，不知道大概要花多少钱。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全包园就是999元一平米，连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窗帘全含了啊，而且我们的家具也是各种风格各种材质都有，待会儿圆圆也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就是这个月其实全包园生日 party 的火爆景象呢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关键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990已经很便宜了，尤其到了朝阳北路咱们那店去看一下，大家可能觉得诶很值啊，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到了这个 party 的时候呢，又送这送那的，是一加一加一啊。最开始我还理解错了，我还以为是每平米加一块，后来不是总价加一块，又送什么那个整个的环境的保护啊，整个的去甲醛一套的那种空气净化的系统，还有这个床垫，还有电视背景墙。 电视背景墙的壁纸， 对对对对， 那个三个一的那个优惠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力度， 对 啊，像刚才说的，电视背景墙壁纸是其中一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床垫，一块钱，大家知道出去买一个床垫基本上要几千块钱，一块钱搞定了，我们作为生日 party 的一个赠品回馈给客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全房做的一个那个空气治理。空气治理这个，如果我们的客户出去找别的专业公司来做的话，他们是按平米收费，一平米大概要40到5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咱两居室一套房子做下来差不多怎么也得3-4千块钱。所以这个在我们店庆期间也送了啊，虽然我们的产品是环保的，但是新的这些材料刚放到您家的时候，它肯定会有一个挥发过程。那么我们的很多客户呢，通过去年一年我们在北京的这个经营，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客户实际上都非常迫切的希望住到这个新房里面去，因为他没有太多客户有这种第二居所可以做周转。那为了让我们的客户尽快的入住新家，而不是说装完以后我还要开窗通风半个月一个月，对吧？虽然东西是环保的，但是为了家人健康呢，他会选择那个通风一段时间再入住，延缓了入住时间。那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今年店庆的过程中，我们就把这项价值3-4千块钱的空气治理的这项服务送给我们的客户。那比如说他正常装修，2-3个月左右装完了，然后呢，用了这个空气治理之后，可以说在治理完，您就可以放心的入住新家，不会对这些建材产品不会对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而且这些总共加一块总价加3块钱就可以了， 3块钱 所有的全得了， 对， 这个多好啊！ 是啊， 就冲这3块钱这东西，我觉得也挺合适的， 也值得一火爆。 对，所以在店庆月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差套房了嘛。3块钱我倒是有， 你别着急 啊， 你可以跟我学 哦。 比如说，我相信啊，年初的时候一大波肯定就是他们的生日的时候， 对，有活动。 到年底的时候还有双11和双12呢， 也能赶得上， 对吧？ 哎，那倒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怕蔡总，年底的那个可能是1减1减1了。 对，好多人朋友呢，可能对全包园这个品牌啊，都觉得哎呦，这是什么品牌啊？新品牌，有些可能老朋友会知道，全包园是人家上边有叶之峰啊，这算是叶之峰的子品牌， 对 对 对， 所以有一。绝对是大牌保证，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接下来我问问圆圆啊，就咱们说那个一加一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说了，这个都是有名额限制的，现在是肯定没有了，对吧？ 对，已经被抢光了， 就都没有了。 对， 那比如说我今天听节目了，因为离3月底还有2天嘛，对吧？周六才3月31号呢，我听节目了，我要去的话，那如果我报名了，我这3块钱就买不了这些，就是加不了这些东西了，是吗？ 这事儿其实挺让我们蔡总犯难的， 是吧？ 真是，你问这个弄易拉宝的，他说了算吗？ 哦，没事，蔡总也在旁边，他都听着呢。 啊， 但是他没说话。 反正我觉得是应该一视同仁， 嗯， 就或者您也可以拨打电话问问吧，要不400-606-8866，看看我们的家政顾问怎么给您解答。 人家一问说，哎呀，不好意思，没有了，那算我不去了。 你听，你看，蔡总， 我也等到双十一，耽误事儿，是不是？ 嗯， 是吧？ 对， 我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想的。 不用等到双十一，今天既然参加咱们住在876的直播。我觉得呢，对咱们住在876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有一个反馈，也应该有一个回馈， 嗯， 对吧？那个虽然我们的店庆在3月18号的时候已经相当于是盛大闭幕了啊，但是呢我们的优惠名额其实既然今天来到咱们住在876，我觉得可以再放出一些啊，大概20个。 我们876你放20个， 我放800多。 好歹是87，对不对？86也行啊。 那你还是问蔡总吧。 啊，我觉得因为这两天呀，你估计也不会最多800多，也最多了，真的。嗯，你就顶着天来得了，只要凡是咱也别住在876，万一有的朋友呢，嗯，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名字，876就 OK 了。 好， 是吧？ 嗯。876个， 哎，876个， 好， 怎么样？嗯，可以吧？ 没问题 啊，就好， 嗯，可以， 反正去了，基本上都还能享受这个优惠，因为就剩最后两天了嘛。 嗯， 对， 明天30号，后天31号了。 嗯， 对，确实是。那我觉得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6-8866，和我们的销售人员预约一下。 嗯嗯嗯，行，好，这个凡是预约的，只要报876的，肯定都有那些优惠，加3块那些都有哈， 都有， 还有 都有。 原来咱还说过净化器呢。不是净水器， 净水器，净水器 对吧？ 净水器也有 啊，哦，对，那也是加1块是吧？ 那个不用加钱， 好像是免费送，我也想起来了。 对， 哎，这些都记住了啊。嗯，好，另外呢，好多朋友也说了，我没看过咱们的样板间，没去过实际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全包圆"3个字儿，也能看到，因为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展示的是5个样板间， 对， 嗯，啊，没有完全展示全啊，但是这5个您可以大致看看端倪了，基本上水准都差不多，只不过是设计风格略有不同而已， 包括家具的样式。 对对对， 嗯， 而且呢，还是那句话，建议您到朝阳北路咱们的展厅里边去转转。 对。 因为那里边真的是就一下您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看得非常透亮， 是， 地下一层有建材， 对 啊，然后上边有咱们的样板间啊， 对， 所有的东西您一目了然啊， 嗯， 所有的东西您能够对照着去对比一下，看看您家最后装完到底是不是这样。 嗯， 当然随着节目的进行，随着咱们这个好多朋友，你说300多家都开工了，包括去年的也有好多，嗯，如果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 嗯， 你们有专门的人去负责解决这些问题吗？ 这个人员的配备我们都是非常齐全的。 嗯， 首先一个呢，在施工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工程管理的 APP， 它是手机的一个客户端啊，我们的工程施工人员、我们的监理、我们的售后人员，还有包括客户都在这个 APP 的平台上。 嗯， 那么客户可以通过这个 APP 了解到他家的一个装修的进度，还有看到现场的一些照片，是照片啊，不是视频， 嗯， 就看到他家一些节点的照片或者施工进程的照片啊，都可以很方便的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互动。 嗯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有这个质检，负责工地的巡检。那么我们有这个强大的配送团队来负责客户家的这些建材类产品的送货安装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讲也省去了和很多材料商，然后包括配送人员、包括安装人员打交道的这样的频次，他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去忙更有价值的事情，把装修交给我们来做就可以了啊！而且我们还有强大的这种售后保障的团队。那么一旦在施工过程中或者在服务过程中出现了哪些瑕疵，让我们的客户有了这种不好的体验， 嗯， 那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的客服人员进行沟通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从前端销售到过程中的这个施工管理，到最后的这个售后啊，以至于最后的保修 那么其实都是能给客户一个全方位一个非常周到的服务。 嗯，哎，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小胖家装修，他把钥匙直接给咱们说好了，比如说咱们签订的合同是60天之后、或者说100天之后、我来验收房子，就可以了是吗？ 这个时候呢他只要到我们的展厅把所有产品都选好，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行了。甚至不去现场都可以。 因为就怕比如说工长打电话，那个夏总啊，您家砖到了看一眼吗？哎呀，我实在没时间。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我会给你点赞的亲。 对，这些都可以没有是吧？ 都可以，对。对，我们有的客户就是这样，一开工把钥匙往我们公司一放，所有产品他选完了，就再也不出现了。最后他说你们也别给我打电话了，我平时工作很忙，你最后一次联系我就让我到现场去总体验收就行了。什么时候总体验收呢？等你们把家具都给我放好了我再去验收。有这样的客户，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客户是什么呢？他的房子要出租，找了我们装修，然后再和我们签完合同之后一看工期，哦，70天可以完工了，好，马上找中介谈租户，从我们的竣工日期开始起租。也就是说等我们把钥匙交给他的时候，他这房子已经住进房客了。 太有效率了。 对， 哎呦，这太会精打细算了哈。 当然， 哎呦，好好好啊，这介绍了这么多，一会儿呢咱们再来介绍一下，也给很多的新朋友啊，刚听节目的朋友，对全貌园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都用的是什么材料啊，现在都有什么样的样板间啊，什么样的风格啊，包括啊刚刚也说了，工长进到工地啊，最开始是先拿着照相机照相啊，拿着手机照相，照完了之后是上传到咱们的总部，然后我们通过一个什么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是吧？包括这些整个的细节流程也来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当然大家如果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先睹为快全貌园的样板间的话，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全包园三个字就能看见，能看见5套样板间的样式了。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谈什么心？快去看看咱家装修工地。 呈上我的手机，媳妇大人。 才懒得查你微信呢。 让你用我手机看工地，零死角，零时差。 哦，对，有人替你全包圆，你可省心呐。 我找了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又省了那么多的装修款，是不是应该受到表扬？ 哎，你找全包圆装修到底省了多少？3万？5万？ 你再猜。 难道更多？不就是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吗？还有更多优惠？ 这个月全包园店庆家新品发布，超强优惠，限量登录，但是名额不多。 然后就让我眼疾手快的老公抢到优惠名额了， 于是秒省6-7万呢。哎呀，我说漏嘴了。 老公，么么哒，给你点赞。你看我妈那儿是不是也该装了？ 什么你妈？那是咱妈。400-606-8866，现在就给我丈母娘抢优惠去。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园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这个月店庆，现在下手比任何时候都划算。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店庆月没几天了，优惠名额也没多少了。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看云里唱惊喜，坐轮椅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7.6，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好多朋友非常之厉害。 嗯， 花仙子说了，说砖儿就回复全包员，看到了咱们样板间啊，他就说砖儿一看就是一诺的，这都多少钱一瓶的呀？他妈呀，厉 行家， 我这太厉害了。我估计他可能是一诺的人。要不怎么能那么熟呢？当然也不一定啊，也可能就是真的您逛的多，看的时间长了， 或者是人家家里使的也是这款。 哦，也是也是。说起建材城，这都多少年没去过了， 是 啊，也是最近因为工作需要才去那儿转了转。好，哎，咱先说说这个，因为回复全包园的话，大家能看到我们全包园的几套样板间，有北欧风情啊，宜兰牙舍呀，这个灵动音符啊，还有简美派对啊等等，有5套啊。您可以看着，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先解答一下花仙子的问题，说这都是多少钱一瓶的呀？目前是所有的9套全部都是999，对吧？ 对，价格还是999元一平米。 对啊，这都没有变啊。另外还有几套我们没有展示。既然说到了品牌，我们也来说一说咱们全包园的合作品牌吧，好吧？ 我们现在其实刚才听众反映的这个一诺的品牌只是 确实有， 这个是我们瓷砖品牌其中的一个。那像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可波罗啊，东鹏啊，冠珠啊，还有罗丹呀、啊、蒙娜丽莎呀、啊、这些品牌都是我们瓷砖的合作品牌啊。而且呢，在这些品牌下面，大家完全可以不加钱选到很多种类的这样的产品啊，就是在999的范围内不用加钱就可以有一个广泛的选择，并不是只有您看到的图片上的这一两款啊。另外一个呢，说完瓷砖了，洁具 我们有惠达、有法恩莎、还有航标三个品牌，也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品牌。那地板其实我们全包园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比如我们和瑞士原装进口的卢森地板有合作啊，它的地板有几款我们也能做到标配，不用加钱您就能用瑞士原装进口的地板产品啊。那么国产的地板呢，我们也有很多种选择，包括东洋地板、生活家地板啊、久盛地板，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展厅内看到啊。那像那个橱柜啊，还有木门呀、啊，我们找的是北京的一些那个工厂做的定制化生产啊，包括门，我们还有榻榻木门也有合作，在我们展厅内也能看到。就是大家就能够想象到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窗帘都有了，而且这些还是大品牌。另外我们那个现在选择全包园装修的话，店庆活动期间还会送出电器，这电器呢也不是不知名品牌啊，它是美的品牌的电器，油烟机、燃气灶包括冰箱、洗衣机就全有了，您就不用单独再买电器了。 嗯，好啊。蔡总大致的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的品牌，想必呢一直在看建材方面的朋友就应该非常了解了，这些品牌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接下来赶紧圆圆来说说我们的 party， 我们还能有什么优惠啊？啊，我们的这个是吧，能得到什么实惠，快说。 原先本来我们的 party 已经结束了，那既然蔡总又给大家放福利了， 嗯， 那我就再给大家念叨念叨。 哎，念叨念叨。 嗯，因为整装模式的出现啊，所以呢全包园应运而生了，帮大家解决装修里面这个省事儿跟省心的问题。 真是省大事了。 对。然后呢我们又超高性价比，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园，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从设计一直到最后的什么施工啊、家具啊，全都管了，又给大家解决了省钱的问题。 嗯， 那基于这两点，其实已经我们全包园已经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和选择了嘛。然后在去年一整年，我们已经服务了1000多户的用户， 嗯， 而且大家的体验感也相当不错，但是。基于在省钱省事省心的基础上，我们又赶上了店庆，然后店庆的力度也相当大，形成了一个大的狂欢的 party， 所以分分钟就被抢空的节奏啊。 嗯， 除了刚刚蔡总说的我们这些那个合作的大建材品牌之外，我们在三月份这个店庆月啊，刚刚过去的，又推出了4款全新的样板间，这个呢可以说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新鲜。除了新鲜的呢，我们还有经典的，就是我们又在原先在去年双十一推出的实木样板间的基础之上，又将实木样板间进行了迭代和升级，就是经典。 嗯， 也就是说在三月份我们的整装展品系里面有新鲜的也有经典的，对，就可以满足不同风格喜好跟不同年龄层和不同户型大小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哎，那就这个升级钱还是一样的是吗？ 还是999，实木家具， 靠谱， 靠谱吧？ 哎， 对，11月份的时候你就差套房了。 哎，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啊。来说点这个，只有现在才能享受到的。 对， 真是过了3月31号就没有这个的。那3块钱呢？还有免费的那个。 对，3块钱那个我要再跟大家再重新再说一遍。 对对对， 这真的是， 嗯， 我也差套房，我也再重新想再装一下。 要不你们俩合资。 3块钱第一个呢就是送您一个双人床垫， 嗯， 第二个就是电视背景墙括弧含专业铺贴都给您解决了，第三个就是您入住之前全屋的空气治理都帮您解决了。 嗯， 但是并不是说因为那个我们送您空气治理了就代表我们的装修是不环保的。刚刚蔡总说的那些我们合作的大牌建材，大家如果您听说过，相信都知道这些大牌建材因为环保所以大牌，因为大牌所以环保，所以它才能进入到全包园的产品列表当中，所以它才能在市场上畅销这么多年。这3块钱真的是还有2.5天。嗯 嗯，差不多。 对，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我们在本月送的那个免费送的净水器。 嗯， 这个也是值好几千块钱了，反正大家就赶紧打电话，赶紧20个名额啊，大家赶紧打电话问吧，400-606-8866。 400-606-8866，就是反正现在定， 送一个净水器啊、 对， 也是几千块钱。另外呢，总价加上3块钱能得一床垫，还有壁纸的那个背景墙，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全屋的净全屋的一个净化的一个 空气治理， 空气治理整个下来，我们那一次还算了一下，6-7千块钱吧， 对， 反正不少，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嗯啊。记住电话啊，400-606-8866。如果说，哎呀，我们的优惠没有了，赶紧来找我们啊，趁着他们还在啊。 别，要4月1号以后人说优惠没有、 啊，那就不行了， 对吧？ 对对对，那好像是不行了，没事，我们再说啊。 其实像花仙子啊，像书屋啊等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猫王什么的，人都问了，比如说，哎呀，我想要这套的还是990吗？然后我想要那个的怎么怎么样？其实您都可以打400这个电话，您可以咨询一下， 对， 然后详细去问。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这样，就比如说您到了样板间，可能实地感受的要比今天发全包圆这3个字看到全屋的照片可能来得更实在一些。 对，没错，这就是全包圆跟其他样板间的最重要的区别所在。 对、 如果您要是买房或者是去哪个楼盘看到样板间，可能装的是它相当于是一个标准生活范本，就是好像跟您的生活是脱节的，它是一个我们臆想当中的一个生活的样子。 是的是的， 但是到了全包圆的样板间，跟别的样板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就是让您提前跟您未来即将装修好的家提前见面了。 对，就是有一种家的味道在里面。 对对对， 而并不是有一种总统套的感觉在里头、对吧？ 嗯， 这真心话嘛？ 哎，是是 是吧？ 那倒是，那倒是。 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这样，比如说您到现场去看看，实地感受一下这些实地的样板间，因为样板间基本上都跟家庭的标配的大小是一样的，基本是1:1的。然后再其次呢，您可以先定，定完了以后过4月1号，您可以慢慢聊， 对， 是吧？这样可以吗？ 可以。 你怎么老看他呢？ 我就是个做易拉宝的。 好了好了。 好多朋友都在发全包圆啊，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圆字儿。全包您都发对了，圆字啊是圆规的圆啊，不是元宵的圆，也不是圆明园的圆啊，是这个圆规的那个圆，全包圆就能看见了。嗯，好，接下来这个咱们优惠也说了啊，另外呢刚刚还说了要去咱们的展厅，去展厅其实也非常方便，您拿您的手机导航或者车里的导航直接输入全包圆就能出来了啊，就在朝阳北路那边，具体是那什么学校，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东侧 斜对面啊、 哦，对， 东侧、 哦、对东侧挨着隔壁。 他马路对面的那个是个什么学校来着？ 马路对面是水利水电学院 啊，对对对、因为正好马路正对面，那是一个红绿灯嘛， 对对， 就在那学院的正对面， 对， 也是全包圆， 对对对。好，这是咱们真的是等于把三月做了一个相对的总结，同时呢大家还记住，就是3月31号，也就是这周六之前您再去报名的话，我们之前说的所有优惠都还有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报咱们876就可以了。接下来问问，三月过完了之后 人家要报1039呢， 1039多涨，就是3块是肯定没有。都是听众、对吧？都是听众，没关系，报什么都行啊。那个我们多大度，大台风范啊。咱说说4月份、5月份，就展望一下未来，还会有什么陆续的活动吗？或者说咱们的样板间还会有升级吗？还是会有新的一些样板间出来呢？ 这个现在只能这么说，就是到4月、5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惊喜发现，但是呢，活动力度这块啊，还是3月份这个时期是力度最大的，因为每年的3月份，其实也是我们的店庆月。那在店庆月过生日的过程中，一定要给我们的忠实客户一些实惠。那店庆月结束以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是999的价格去销售，产品也会保留啊、但是附加的一些优惠内容可能就会取消了，比如说我们的空气治理，确实一户价值4-5千块钱的话，每户全年都送的话，真的是送不起。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一定的价格来销售啊。您如果选择的话，您加一个做个增项，加个价就可以了。您如果不做也没关系啊，可能会以这种形式出现。 好，那在样板间方面呢，咱们有没有继续的想推陈出新的？ 样板间是一定会推陈出新的，因为全包园实际上从去年开业到今年，我们如果按十套样板间来看的话，其中有八套样板间都经历了高频次的更换和调整，那保留的两套其实是经典中的经典，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这种选择热度非常高的样板间类型，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保留。那其他八套样板间有的是换了一到两次，有的是换了4到5次，那么家具更新换代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而且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能够把这个现在的装修做到这么便宜，其实好多听众朋友们听了很多次全包园的广告，999含这个含那个全都有了，直接拎包入住，第一个问题都是你们能做得下来吗？这么便宜的价格啊！其实为什么全包园能够把这个事儿做下来？因为全包园是叶之峰的子品牌，而叶之峰其实在装修行业已经精耕细作了21年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集团公司呢，它有着强大的材料整合的能力，也有强大的这种采购的议价能力。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直接和工厂去谈合作，然后我们去掉了中间环节。我们把中间环节产生的费用让渡给我们的消费者，所以就比如说我们的家具是我们直接从工厂采购过来的，那正常咱们去市场上买家具，它从工厂生产出来要经过代理商、经销商包括总代、包括区域经销商还有它在那个比如在北京它要设展厅，对吧？展厅有展厅的费用，有人员的费用，这些都要叠加到它的产品价格里。而在全包园，其实我们这一个通路就把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没有了中间费用的存在，那我们把这部分空间拿出来让渡给我们的消费者，所以能够做到999一平米这样极致的价格。这个是全包园整装的一个魅力点，我觉得也是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这种模式的根源所在，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 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就是去年咱们全包园开始有的，去年的3月18号咱们开始有的 正式开业， 去年就已经做了1000多套了，今年肯定要比去年多， 那是一定的嘛？ 对，一定比去年多。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大家会到了实地之后会说，哎，不错，确实不错。因为我跟花花我们俩也是到了实地之后，我一开始我们也是打着满脑袋的问号，怎么可能？一定有点猫腻。去了之后，你发现他把所有的你觉得是猫腻的东西，全都给你敞开透明化的展示给你，就跟我们做饭似的，有一透明厨房，做的什么怎么做的，全都给你展示，你会觉得啊，心里跟明镜似的。而且最关键就是我们装修都会有遇到增项的问题，一增项的话，那钱哗哗哗就花出去了，但是你又不能不花。但是这个呢，就最开始所有的我们的价格就这么多了，也不可能多一分钱了。对吧？ 对， 也就是这样了，所以价格相对也是透明，所以您装修嘛，就图个省事儿就 OK 了。 对 吧？ 对， 来最后再说一下咱们的咨询电话， 400-606-8866。 对，或者在您的导航里边直接输入全包园到展厅去看一看啊，真的这是我们特别就是推荐的一种方式，到那儿一看可能就会打动您了。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就差套房子装修了哈，明天我们真的是要聊房子了啊，而且现在改善性住房是这个需求量非常大的。 对， 好多我要住大房子了啊。明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在双井地区，除了双井，还有像百子湾啊、劲松啊等等，像现在朝阳区的这一块，我们找一找适合您的改善型住房。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蔡总，谢谢圆圆， 谢 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开心茶馆。 你是否会关掉电脑，放下手机，坐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静地回味着自己专属的记忆呢？想想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一定是少不了一杯优雅的红酒的。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红酒表达自己独特的气质，有人深爱梅洛的芬芳，有人喜欢赤霞珠的纯正，不管怎么样，大多数人都能找到自己特别钟爱的那一款。过去很多人喝红酒可能是基于各种社交场合，现在呢，更多呢是想找到一种品味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用红酒去寻找画面感，他说不同的红酒总是能带给他不同的回忆，于是乎红酒与回忆似乎成了一个圆满的闭环。